欢迎大家来听妞妞讲故事，同时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，我们一起来见证和记录这些美好的成长历程。让我们记住这个保存童年的空间，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。小朋友们，今天的妞妞讲故事呢，我们继续来说泥娃娃花絮故事之脸谱系列。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较真儿的 QQ。 小 QQ 周六上午的时间啊，总是留给七彩童年俱乐部的，雷打不动。记得有一回 QQ 妈妈半开玩笑地说， QQ 我们下周不来俱乐部了好不好？小 QQ 立即把小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一样，连声说不嘛不嘛。哈哈 Q 妈说呀，小 QQ 算是离不开俱乐部了。这不嘛，咱们 QQ 刚上完毛毛虫阅读课，紧接着又要上泥娃娃的软泥课程了，小家伙还挺忙呢。经济啊是咱们的国粹，这国粹呢可是件讲究的事儿，从行头到把式，唱念做打，没个二五斤的功夫可出不来。妞妞估计啊， QQ 一定是明白其中的道理，所以呢小家伙对于跟京剧相关的事儿，那叫一个较真儿。拿勾脸来说吧，几个星期前呢， QQ 在妈妈的带领下到中国京剧院参观，临了啊剧院的老师给孩子们勾脸儿， QQ 呢在老师的妙笔之下，转瞬就变成了一个十分漂亮的小青衣。小姑娘的扮相还真是挺俏呢。听 Q 妈说呀，那天咱们 QQ 是带着妆回家的，结果呢他和 Q 爸那天晚上的大部分时间就消耗在了劝说 QQ 卸妆上了。好说歹说，软磨硬泡，终于让小 QQ 在临睡前恢复了庐山真面目，那叫一个不易呀。 QQ 去京剧院那天呢，还碰到了咱们琪琪。小伙子是怎么说也不愿意勾脸，估计是担心被化成了小姑娘吧。 QQ 对此十分不满，认为不勾脸是绝对不能容忍的，所以呢自打离开京剧院起， QQ 就没完没了地念叨着下次一定要让琪琪勾脸。这一次在泥娃娃课堂再次遇到琪琪，可让我们小 QQ 逮着机会了。小家伙非常认真地对琪琪说，下一次一定记住勾脸好不好？一旁的 Q 妈听了一拍脑袋笑着说，嘿，都这么长时间了他还记着呢。哈哈 ，QQ 呀，真是个较真儿的小姑娘。